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出了馆子，二人逛了一会儿，前方喧嚣升起，许多人正绕着一片摆满小物件的地儿，挨个挨个往地上丢一只只小圈子。魏无羡道：“这个好。”拉了拦网机，从一旁的摊主手里接过三个圈子道：“蓝湛，你玩过丢圈子没有？”拦网机摇摇头。魏无羡道：“这都没玩过。我告诉你，很简单的，你拿着这个圈子，退开一段距离，套地上的东西，套中了就是你的。”蓝忘机重复道：“套中了就是我的。”“啊，就是这样。你想要哪个？你要哪个，我给你套哪个。”“随意。”魏无羡手肘搭在蓝忘机肩头，拽了一下他的墨额尾巴道：“ 韩光君这样敷衍我，有点不给面子哈。” 蓝忘机认真的道：“你套中什么，我要什么。”魏无羡一怔：“你这人大庭广众的怎么这样？”“ 怎样？”“ 你撩我。”蓝忘机神色淡定道：“没有。”“ 你有。”“ 好吧，那我给你套 那个，就那个吧。” 魏无羡指的是一只摆得远远的瓷器大白龟，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，退到一丈之外，摊主叫了起来，比手势：“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” 魏无羡却道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摊主嚷道：“ 公子，你站太远了，这样你丢不中的，到时候不要赖我讹钱啊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我不站远点，你当心到时候血本无归啊。”众人哄笑，都道：“ 这位公子很有自信呐。” 小小把戏看似简单，但地上每件物石之间都有一段距离，其中力道的控制对常人不可谓不难，但对修行之人而言实在是不值一提，不退远点那还有什么趣味？魏无羡退了老远，还特地转了个身背对那摊儿，旁人哄笑更甚。谁知下一刻，魏无羡颠了颠那圈子，反手一扔，圈子便轻轻松松地落在了那瓷龟的贝壳上，刚好套住了他的头。摊主与众人皆是啧舌，魏无羡回头一看，展颜一笑，对蓝忘机扬了扬手上剩下的两个圈子道：“要不要试试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好。”他走到魏无羡身边：“你要什么？”街边小本生意不会有什么上品好物，皆是做工凑合、远看不错的小玩意儿。方才魏无羡套的那只大瓷龟已经算是里面最好看的一样。魏无羡看了一圈，越看越觉得其实哪个都丑，哪个都不想要，难以抉择。忽然瞥见一只极丑极丑的小毛驴布偶，已经丑到了让人一眼扫过去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，喜道：“ 那个不错，像小苹果，来来来，就那个。” 蓝忘机点了点头，比魏无羡又多退了一丈，也是转身，圈子准确无误地套中了。众人轰声叫好，拼命拍掌。蓝忘机回头看魏无羡，魏无羡哈哈大笑着跳进摊子里，把地上那只小毛驴一把薅了，夹在胳膊底下，拍得最为用力，说道：“ 再来再来。” 蓝忘机手上还有一个圈子，他拿在手里轻且稳地颠了两下，这一次半晌才向后一丢，并且立即转身查看。他这一下出手，四周一片哎呦之声。原来那圈子飞得歪得厉害，竟是连地摊的边儿都没摸到，却是不偏不倚落在魏无羡身上，把他给套住了。魏无羡先是一愣，随即忍俊不禁。众人虽觉可惜，但纷纷开口安慰道：“ 哎， 不错啦。”“ 是啊，套中好几个了，很厉害。” 摊主十分庆幸地翻了个白眼，松了口气，跳起来竖大拇指。 是啊，太了不起了，公子说的真是大实话，再给您多套几个，我就血本无归了。 魏无羡笑道，行了，知道你不敢让我们玩了，咱们也玩够了，是也不是？蓝湛，走吧走吧。 摊主喜道，慢走啊。直到两人并肩而行，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，摊主才忽然想起来，第三个圈子他们没有还给我。 魏无羡左手抱龟，右手夹驴，走出一阵了，说道， 蓝湛，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多小心思呢？ 蓝忘机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沉甸甸的大瓷龟，魏无羡把圈子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，往蓝忘机头上一套，说道， 你不要假装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 蓝忘机单手托着大瓷龟道， 这个回去后摆在哪里？ 魏无羡竟是真被他问倒了。这只龟又大又沉，工艺着实不怎么地，长得一颗活活笨死的头，勉强沾个憨态可掬的边儿。但魏无羡仔细一看，发现工匠十分不用心，一对绿豆眼儿似乎还成了斗鸡眼儿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怎么看都和云深不知处格格不入，该摆在哪里还真是个问题。魏无羡想了想道， 镜室。 刚说完立刻连连摇头，自己否决，镜室里只是适合弹琴焚香，那般弹烟袅袅的清新之所放这么大一只王八太难看。 蓝忘机听魏无羡说镜室是只适合弹琴焚香的清新之所，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欲言又止。 魏无羡又道，可要是不放镜室，放到云深不知处别的地方，一定马上就会被丢出来吧。 蓝忘机默默点头。 魏无羡憋了半天，终归是没好意思说， 偷偷放到你叔父房里去吧，不要说是我们干的。 一拍大腿说道，有了，就放到蓝氏吧。 蓝忘机想了想问，为何是蓝氏？ 魏无羡道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放到蓝氏，你给思追景怡他们讲学的时候，如果被问起，你可以告诉他们，这只大王八是专门为了纪念当年你斩杀屠戮玄武，请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羁匠师亲手定制的，它隐含着极大极深远的意义，旨在激励你姑苏蓝氏的子弟瞻仰前辈英姿，奋发向上。虽然屠戮玄武没了，但后面一定还有杀戮朱雀、暴戮白虎、血戮青龙之类的在等着他们，一定要做出一番超越前人、惊天动地的大事业。 如何？ 半晌，蓝忘机道， 很好。 于是过了数日，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在接受韩光君指导时，一抬头就会看到一只工艺粗糙、目光呆滞的大瓷龟趴在蓝忘机身后的书案上。而出于某种莫名的震慑，竟也无一人敢问为何这龟会出现在那里，此为后话不提。将几件战利品收入乾坤袖，二人功成身退。来之前，魏无羡对蓝忘机吹了许久云梦百里莲湖碧连天的美景，自然要拖着他去游湖。魏无羡倒是想弄一条画舫来交奢淫逸一把，可找了半天，湖边只拴着一只极小的木舟泊在水面，一副仿佛来个人轻轻踩一脚就会沉下水里的弱柳扶风样，塞两个大男人似乎有点勉强，可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魏无羡道， 你坐这头，我坐那头，坐稳了可别乱晃，一个不小心船就翻了。 蓝忘机道，无事，落水我救你。魏无羡道，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会游水似的。 小船擦着硕大肥美的荷花驶过，朵朵都是饱满的粉色。魏无羡躺在船上枕着手臂， 因为船实在太小了，他两条腿几乎就搁在蓝忘机身上了。对此种肆无忌惮又毫无礼仪的举止，蓝忘机也没说什么。湖风习习，流水静静，魏无羡道： 这是荷花开的季节，可惜莲蓬还没熟，不然就可以再带你去摘莲蓬了。 蓝忘机道：还可以再来。 是，还可以再来。 随手摇了几下桨，魏无羡望着一个地方出神了一阵，说道： 以前这一带有个种莲蓬的老头，现在好像没了。 蓝忘机道： 嗯。 魏无羡道：我小时候他就很老了，如今都过去十几年了，要是还没去世，怕是也老得走不动路，出不了船了。魏无羡转过脸对蓝忘机道： 当年在云深不知处，我怂恿你去莲花坞玩，就特别想叫你跟我一起到他那里偷莲蓬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对魏无羡，蓝忘机总是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的。他认真的道： 不知道。为什么？ 魏无羡对他眨了一下左眼，笑嘻嘻的道： 因为那老头竹篙打人的功夫厉害得很，打到人身上比你家的戒尺疼多了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一定要把蓝湛骗过来，让他也挨这么几下。 闻言，蓝忘机微微一笑，一壶冷月清辉都化在他这一笑之中。 刹那间，魏无羡生出一阵目眩神晕之感，不由自主的那笑意也漾到他脸上来了。 魏无羡道：好吧，我承认。天旋地转间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水花溅起数尺高，小船翻了。魏无羡钻出水面，抹了把脸道： 才说过坐稳了别乱晃，一不小心船会翻的。 蓝忘机游了过来，魏无羡看蓝忘机落水还这么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，笑得险些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。 到底是谁先靠过去的呀，搞成这样？ 蓝忘机道：不知道，可能是我。 魏无羡道：好吧，也可能是我。 两人在水中笑着抓住对方，用力地搂向自己。分开后，魏无羡举起手，接着刚才的说下去道： 我承认，我刚才胡说八道的，那时候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跟你一起玩罢了。 蓝忘机在他腰后一拖，魏无羡重新上了船，回头递出一手去抓蓝忘机，说道： 所以你也老实交代吧，蓝湛。 蓝忘机也上了船，将一截红绳递给魏无羡道： 交代什么？ 魏无羡咬住那截红绳，双手把在水中散开的黑发重新扎起来道： 交代你是不是也和我想的一样啊？ 魏无羡严肃地道：你知不知道，你那时候每次都冷酷无比地拒绝我，真的让我很没面子。 蓝忘机道：你现在可以试试，看我有什么事会拒绝你。 冷不防的一句直击入心，魏无羡噎了一下，蓝忘机却还是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，仿佛完全没体会到自己说了什么。 魏无羡扶额道：你韩光君，商量一下，说情话之前麻烦你先打个招呼，不然我招架不住。 蓝忘机颔首道： 好。 魏无羡道： 蓝湛，你这个人呢？ 万语千言不续，唯有大笑和拥抱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